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？我不要你的沉默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。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 刚刚上一曲结束的是由张惠妹演唱的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》，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安排的第二首阿妹的歌了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由周华健带来的一首《孤枕难眠》，也可以说是周华健的一首成名曲了，一起来听。 失败。 伤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 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知难眠。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怕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不知难眠。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《未了情》。这首歌呢，是1991年电视剧《夜深沉》的主题曲，取自京韵大鼓的曲调，非常的抑扬顿挫，而且歌词极富诗意和哲理，人情冷暖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在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《未了情》送给您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都说那有情人结成金万树，为什么银河隔断双心？虽有灵犀一点通红，却落得老燕纷飞，可惜独梦。老燕纷飞，可惜。 北京时间